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评剧《花为媒》的下半部分。现在上场的是戴月琴，她在剧中扮演张无可。 关妈妈要我到花园相亲，我到哪里去找啊？哎，我到哪乡去看？ 妈妈 帅的河啊，啊亭亭玉立在门窗前，都是那个冰淇淋啊。 Bye. 就谋了一条大泥鳅啊。 大泥鳅，您说懂不懂大泥鳅？ 去你开什么花呀？ 开花开花 啊，开花。 歇会儿，我一想就想起来。您歇会儿呀。 哎呦，到我们那儿，七月、八月、九月、十月都开花了，我就。 哎呦，我的傻大相公，你怎么才来呀？ 啊， 哎呦，别说话，小姐在里头呢。 小姐在此，我去一趟。 别进去。 啊，那我回去。 也别回去。 你让我怎么样啊？ 蹲下。 啊。 蹲下， 相亲哪有蹲下的道理呀、啊？ 相亲都蹲着。 妈妈呀，你爹爹开什么花呀？ 快给我蹲下！七月里开莲花，八月里开桂花，九月里开金花，十月里也开花，十一月 十一月开。 还有大叔后面假山石， 假山石。 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假山石也开花，那十二月开什么花啊？ 十二月， 嗯， 十二月，哎，十二月的天不特别冷吗？ 嗯、 哎呦，那个冷哦，把花就都冻死了，您知道吗？哎呦，您别说话，这就不开花。 说呀，他是瞎子。 我看赶什么算什么得了。 不像话！ 你得进去。 千里远马。 跑一跑，假山是大树旁头，我 得罪，小生得罪。 每日里四表 信，言说你表弟今日就要完婚。 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没错。

团心愿，愿意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转转，闹得我是差一点都没有得。张灯舞合，他虽然有了三枚六张，正是我他抢了先，先来的到得早，早不巧，巧不巧，恰恰当当我们来了花堂，团子里小姐走在后，后边的来凤求凰。赶庙会追不上，赶不上生了气撅着嘴，一个劲儿的撅呀，我好比那老太太坐牛车稳稳当当。我徐那姜太公稳坐在钓鱼台上， 妈妈有缘从中为媒啊，小姐。